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让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美之心呢是人皆有之，可是呢有些粉丝对于美过于执着了，因为喜欢爱豆就非得变成翻版的爱豆。日前呢，超女选手何成喜因为整得酷似范冰冰，还嫁给了自己的整容医生，引得热议。都是长发飘飘，连眼神呢都带模仿的，不仔细对比啊都很难分出真伪。 baby 的脸呢也早已成为了整容的范本。重庆女孩吴玉清为了变成这张脸是花费了百万，最终呢是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哈尔滨电视台一名主持人因为一直很崇拜李小璐，在征得家人的同意之后呢，通过整容变成了李小璐。他还记录了自己呢整成李小璐的全过程。大家早安，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近日呢，多省份是启动了2017年公务员省考的招录工作。各地呢，今年的公务员招录政策呢继续加大向基层的倾斜力度。江西、浙江等省份呢还专门设立职位，面向残疾人招考。观察各地公开的招考计划，今年呢上海、吉林两地的公务员招录的规模与去年相比呢是基本持平。北京、浙江、广东、贵州今年的公务员招录的规模相比于去年均有所下降。自去年的10月8日起呢，北京已有120余万群众办理了居住登记卡，有效期呢为6个月。部分的居住登记卡即将到期，公安机关呢将从近日起呢开启迁住业务。无信息变更但尚不符合居住证申领条件的持卡人，可就近的选择留管站办理延期。符合居住证申领条件且在北京有合法稳定住所条件的申请的持卡人，可在网上换领居住证。为了方便群众呢，北京市公安机关也是推出了3项便民服务。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法国的影视富豪。68岁的法国影视富豪安富呢，住在阿尔卑斯山，生前呢是娶了比他小25岁的地产经纪人德维拉德。这名呢没有牙齿的老人生活的非常简朴，总是穿着破旧的衣服，头发凌乱，居住的小屋呢也是没有电力或者是自来水。在2012年呢，两个人结婚1年之后，安富呢因交通意外身亡。当时呢，外界普遍认为车祸呢是有阴谋的。当大家都以为德维拉德呢会因此得到丈夫庞大的遗产时，却没想到根据安富的遗嘱，他一分一毛钱也不会分到。遗嘱中写到呢，财产大部分会留给安富的表妹，而之前呢出租的房子则送给租客。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将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志南的《红色石头》。 实生活中会多一只狗，也多些无聊寂寞陪伴着我。我没被打扮，也没逃脱。朋友问我是的分手，不想你走，不说，我无法在你眼中那么不知所措，也无法隐瞒自己那么脆弱，我只能承认手中握着一颗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有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科惠路到军民团结路有1.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从五元桥到南博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6公里。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从天坛路到广渠门内大街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四，限行尾号是2和7。FM 九九九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 最时尚的资讯。 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广告过后，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到15摄氏度，上海晴转多云7到18摄氏度，成都阴9到14摄氏度，天津晴3到15摄氏度，石家庄晴4到17摄氏度，保定晴0下1到17摄氏度，涿州晴0到16摄氏度，廊坊晴0到15摄氏度，宜宾阴11到15摄氏度，德阳小雨转阴8到13摄氏度。分享过了今天的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分享最近的一则央视大调查。央视财经频道呢，最近是发布了民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啊，虽然收入的多少与幸福感的基本成正相关，但是年收入在30万却是幸福的拐点。超过30万的家庭呢，收入越高，他的幸福感呢会逐渐的下降。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其实呢是低于8到12万元的家庭的。看样子我还是身处在幸福当中啊，因为我的收入应该算是8到12万元家庭中的一员吧。 欣赏你的是我，为你失眠的是我，每个夜里陪你回家的人永远不是我。夜空灿烂的烟火，一瞬间的挥霍，最后伴着心中的落寞慢慢的坠落。我们的距离有那么多，时空高涨着执着，你的幸福平静美丽的生活，我不敢去打破。掩饰也笑我爱你爱得太傻，最后被爱惩罚，古堡里爱情的神话荒谬的像笑话。

每周一， 每周一就在每周一， 来正美枫叶更换前后风挡玻璃，给您免费贴太阳膜，详询400-600-2763。 记得每周一相约正美枫叶哟。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约300辆新能源分时的租赁汽车正式落户北京二三环桥下，市民呢在国贸桥等租赁点呢还将实现共享汽车与共享单车就地换乘。通过走访北京二三环多个桥下停车场，发现首汽集团新能源分时租车出行与北京市正路桥合作开发的首批分时租车停车点呢已经正式投入使用。市民归还了电动汽车之后，还可以在停车场找到共享单车，以电动汽车加自行车的组合搞定全流程的绿色出行。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资讯全分享。调查发现，2017年中国百姓投资心态整体呢呈现稳健保守的状态，保险成为了人们投资的香饽饽。投资意愿2017年呢上升到了8年来的最高点。2017年百姓股票投资意愿基本与去年相当，略有上升，并且呢是近6年来的相对高位。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当中，三线城市的投资方式更勇敢，在选择激进投资的选项中，三线城市的意愿呢明显高于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继春节期间全国取消了出租车系统建议调度费之后，滴滴出行呢今日宣布将对旗下的网约车服务动态调价功能实行动态调价倍数、加价定额双重的封顶机制，以保障乘客的用户体验。据介绍呢，动态调价系滴滴基于经济学的供需原理，在供需失衡的时间段区域内呢通过价格杠杆来调节供需的手段。区域供需失衡时呢，滴滴会基于实时的交通状况计算出一个合理的建议加价的倍数，并在 APP 上向用户显示加价倍数与加价后的预估车费。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马克·扎克伯格。马克·扎克伯格是辍学创业的典范之一，他终于能够从母校拿到学位了。当然，扎克伯格也并不是要重返哈佛大学修完学业，而是准备给2017年的哈佛毕业生做演讲。同时呢，他还将获得一个荣誉学位。哈佛大学校长鲁德·福士德在声明中解释称呢，邀请扎克伯格来给哈佛大学第366届毕业生做演讲呢，是校方呢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好歌，送上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我们最熟悉不过的《七里香》。 在歌声歌上多醉，

里。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机场高速南向北从北五环路到五元桥连续拥堵62分钟，拥堵距离 0.7 公里，平均时速低于28公里。京藏高速辅路北向南从玉清街到石板房南路辅路连续拥堵61分钟，拥堵距离 0.7 公里，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北四环中路辅路东向西从京藏高速辅路到至新东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昌平路辅路南向北从北土城西路到龙翔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从今天下午1点起，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将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同时请广大驾驶员尽量避开长安街及其沿线、前三门大街、东二环北段、机场高速五环至二环、北五环东段、西二环北段、学院南路、动物园路、车公庄大街、西五环中段、西四环中段、辅食路五环至四环等路段，车辆可以绕行平安大街、两广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四环路、朝阳路、莲石路、玉泉路、京城高速、机场二高速等道路，请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计划。在行驶道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路段，允许社会机动车借用公交专用道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999提醒您，今天是星期四，限行尾号是2和7。 FM999 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有害，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见。